淡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科考船首次进入到了缅甸专属经济区海域的科学考察任务，此次科考为4天，所收获的资料和数据对于中国气象预测和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其中二孩出生的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持续显著。全球主要国家能源汽车销量超过了142万辆，中国的汽车销量达到了77.7万辆，占到新车销售比例的2.69%。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到24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的气温将会低于-10摄氏度，请注意防寒保暖。市委、教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下发了2018年的工作要点。2018年，全市将会大力的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学位30000个左右。在北京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颐和园昆明湖冰场上，第3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正式启动，陆续开展了冰球比赛和冰嬉、冰速球等项目进行交流、展示和体验。故宫学院重庆揭牌暨故宫文化传承活动日前在重庆举行，故宫博物院将与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和南岸区人民政府将合作建设故宫学院重庆分院、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和紫禁书院，并计划在2019年的春节对外开放。

说，无奈我心飘飘难辨，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九六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自拍不好看，可以重来。密码输错了， 请再次输入你的密码。 可以重来。玩游戏挂了 ，One more time。 可以重来。但一旦感染艾滋病， 让我们共同认识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嘛，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今年的年初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有很多的歌手都推了新歌。但是前两天呢，我也收到了一个好朋友推荐的歌曲，这首歌并不是在最近各大网站和朋友圈疯狂刷屏的周董的《等你下课》，而是金志文的新歌《在无风的时光遇见你》。对于金志文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了，2012年他的《为爱痴狂》一举惊艳四座，但是在2003年他是从踏入到编曲行业才开始进入到音乐行业的。编曲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一个人负责创作曲调与和声，一个人负责创作弦乐队的声部，一个人负责创作电声乐队的声部，也是一个人创作打击乐的声部。 这么整个一个流程下来真的是耗时又费脑，而且很多时候出了作品还会被否定。即便是没日没夜的泡在录音室里，金志文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而真正让金志文从幕后转到台前的，确实是在2012年，当时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条纹 T 恤走上舞台的时候，大家都不由得把目光和掌声都献给了他，因为他也用实力来证明了付出是有收获的。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 写不出结局，为什么？ 人世烟写尽落叶，随风飘过。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了，为什么？ 你的怀抱如何变成别人的，我再也打不开你心中的枷锁，曾经的故事写不出结局，为什么？ 人世烟写尽落叶，随风飘过。 难道我的等待只剩下折磨？ 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轻易的执着，哪怕泪流出来还是泪落， 哪怕爱跌落了还不如错。 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经意的执着， 相信雨能淋湿你的寂寞， 相信路不会永远 都坎坷。 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经意的执着，哪怕泪流出来 哪怕爱跌落了还不如错。 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轻易的执着， 相信雨能淋湿你的寂寞， 相信路不会永远都坎坷。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仪器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给自己一句鼓励，赶走所谓的胆怯和无厘头的恐惧，给自己一些正能量。每天呢，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轰走所谓的散漫和无原则的拖拉，给自己一些正激励。希望你每天也能够给自己列一份清单，驱走无谓的抱怨和无厘头的抑郁，给自己一些好心情。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要给自己一份反省，不仅是思考，也是一种提升。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事情做了一天，心情会有变化，但是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 交通等催促我，剩下独是我跟， 不需有。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春运返程火车票将迎来抢票的高峰期，由于今年的春节时间较晚，务工流、学生流和探亲流等返程的客流将会重叠，而抢票的压力也将大于节前。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值。二孩的出生人数也比上一年明显增加，占到了全部出生人口的一半。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明确提出要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锻炼1个小时。继东航、海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之后，国航也于近日起允许飞行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至此，国内已有13家航空公司开放了空中使用手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201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了16亿平方米，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13万亿元，刷新了中国楼市的记录。滴滴宣布，其托管的小蓝单车将会重新在北京、深圳上路。深圳市交委也表示，在明确处理小蓝单车押金的问题之前，不得以小蓝单车的名义在深圳运营和投放。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称，山西迎来了复兴号列车，北京西到太原南捐的 G601 等次高铁将会更换为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动车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00千米每小时以上。香港特区政府路政署前天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街线的路面铺装以及道路设施已经顺利完工，虽然没有正式通车，但是港珠澳大桥已经率先火爆了起来。目前珠海、广州等地的旅行社已经开始组团带游客乘坐游轮在海上游览港珠澳大桥的全线，而且备受欢迎。 心中在 随时待你好处 头被两手，是否足够？即使那日放了手， 双脚只未学会走，停留在这段情不懂去。 去守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 谁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对你再好，不会厮守。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是一个人，

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也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更进行在线的互动。那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玩摇滚的男孩都觉得他们特别可爱，不仅勇敢真挚，而且纯粹如少年。荷尔蒙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不管是躁动的还是温柔的，爱意都来得特别干净和直接，很轻易的就可以把少女心捕获到。那继续要推荐到的这一支摇滚乐队呢，也是国内比较年轻的乐队了，叫做丢火车。其实除了在音乐节上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之外，如今很多影视的宣传曲目也会找到他们创作作品。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丢火车乐队为《悟空传》创作的作品《我的生命只有一次意义》。 嗨，我知道这一切让你感到了疑惑，谁要能猜透呢？我们在荒诞的世界不停寻找被时间所误导，恍然不觉一瞬间衰老。哎，我知道这一切没有想象中美好，年少时的烦恼，我们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赤裸双脚反复着徒劳，灰色的心像沉入海底的猫，而我从未知道我的生命错过沿途的风景，太多昨天成为了过去，在这里就足够让我感谢命运，我的生命总有人匆匆离去，太多今天想要去逃避，被推被距离。哎，我知道这一切没有想象中美好，年少时的烦恼，我们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赤裸双脚反复着徒劳，灰色的心像沉入海里的猫，而我从未知道我的生命错过沿途的风景，太多昨天成为了过去，在这里就足够让我感谢你，我的生命总有人匆匆离去，太多今天想要去逃避，被推挤被距离。太多昨天成为了过去，在这里这样就足够让我感谢命运，我的生命总有人匆匆离去，太多今天想要去逃避，我的生命只有这一次意义，那就是遇见了你。

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的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蓝色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说爱都太过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烧得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什么叫做新能源车呢？今天主要说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规定里是如何区分新能源车的，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纯电动汽车，这个咱们就不用细说了。纯电动汽车就是采用蓄电池组作为动力源，通过电池向电动机提供电能，驱动电动机运转，这样汽车就跑起来了。现在大部分的大家所熟知的车，比如特斯拉 Model S、 比亚迪秦 EV300、 北汽 EV150 等等，都属于这种。第二类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指的是由两个或多个能同时运转的驱动系统组成的汽车，常见的就是汽油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混合动力系统又分为插电与不插电两种。插电式混动车电池容量相对较大，可以外部充电，能纯电行驶较长的距离，而非插电混动系统则不具备这个特性。在国家规定里，只有插电式混动车型属于新能源车，非插电式的混动车，比如卡罗拉的双擎、雅阁的混动之类的，不能算作是新能源汽车。第三类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也算是电动汽车，但是这个电动汽车可以在5分钟之内给电池灌满燃料，不用你再花几个小时等电池充满，听上去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它的电池和普通电动车的化学电池不一样，一般都是氢氧混合燃料电池，优点是能补充燃料，通常补充的是氢气，缺点嘛，就是贵啊，成本太高了。以其中一种燃料电池 PEMFC 为例，它的催化剂通常就含有铂，俗称白金，比黄金还要贵贵金属，所以这种燃料电池的电动车主要应用在客车或者是专用车上，咱们的家用车用燃料电池的还是特别的少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只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真忘。我没有什么一眼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 是傍晚五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你知道